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是砸碎了窗户玻璃坠楼身亡，那患者家属呢将医院起诉至法院，要求医院来承担赔偿责任。那医院到底应不应该担责，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在今天和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好，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2017年10月1日的下午2点半左右，正在北京石景山的一家医院的骨科接受治疗的吴先生突然情绪激动，不幸坠楼身亡。吴先生的家属将医院起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达到了167万多元。在今年的5月22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今天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秀兰、吴月熙、吴进宝、叶淑珍诉被告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生命权、健康权申请程序问一案。 这起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吴先生又为什么会坠楼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吴先生的妻子对记者说，吴先生生前是首钢的一名职工，平时呢在曹妃甸上班，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 曹妃甸他一个礼拜没周五回来。 2017年9月29号，45岁的吴先生啊，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摔伤了右臂，回到北京之后，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了骨折之后的修复手术。吴先生的妻子杨女士是这样说的： 这个因为他是在那个首钢金堂公司上班，不在家住，知道吧？他在外地，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摔的。他是28号晚上，他说在那个单位摔的。他说是洗澡摔的，可是我们看录像根本就不是洗澡摔的，找不着，问单位也找不着原因，所以怎么摔的谁也不知道。等于是29号早上他给我打电话，他们单位人把他给送回来，我拿着医保卡，我们就去首钢医院，中午不到12点去首钢医院就进行这个胳膊这个紧急治疗住院。我一直都没离开过，他们因为医院说只许一人在那儿陪护，就我在那儿陪护，我老婆婆跟老公公给我看孩子。 令杨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丈夫手术之后不到48小时，丈夫居然从医院病房的5楼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年仅45岁的生命。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丈夫为什么会坠楼呢？ 杨女士说，在2017年10月1号的上午呢，主治大夫给吴先生安排了输液。那一天因为是11的7天长假的第一天，主治大夫们轮流休息，护士也轮流休息，所以说当天值班的护士只有2个人，而且经验还不是特别的丰富。 10月1嘛，估计是休息了，主治大夫也没在那天，也没有大夫给他检查。输液估计是护士也没几个，早上那个给他扎那个套管针的那个护士呢，估计是实习的，我也不知道干嘛的。扎了没有10分钟也差不多，他把那针扎弯了以后，他都没给他扎成功，等于是就废了一针。后来我老公就有点激动，就生气，后来就不用他扎了，早上输液就没输上，等于是就一共就俩护士，那个护士等于把那个骨科那一圈输完了以后，最后又给我老公输的等于好不容易输上了，等于那天是他们单位那个部长来看他。看他后来那个隔壁的那个陪床的就说，后来那个部长来了打电话，我就去电梯给我接他去了。可是等我接进来以后呢，我老公不是怎么回事，这个输液针已经又脱了，等于是还流了好多血，他那个裤子上什么都有血。隔壁床那陪床的大爷就说呢，他估计是坐着往前挪了，不是，反正是拔针了，他就叫那护士。等于我们进去以后，他在厕所换那个病号服裤子，等于进上午就一篇又没输完，等于下午我们又吃完饭又要输了，又没有护士，说来了一个急诊的，说一个腿断了呢，因为他别人给他那血管估计细扎不上，等于我们等了一直快1点多了，这下午的也才扎上了，他就一直就情绪就不太好，一共就4袋也是几袋，也一共就输了是不超过3袋，等于那个250毫升的大袋刚扎上，他躺在那儿就特别紧张，因为他这个手是他右手骨折嘛，右手不能动是吧，怕的，他就扎左手以后输上液以后，他这手就老动晃，护士就不让他动，他说你这样老动会儿容易跑针什么的。后来他给他垫了一卷手指，我就过去，我说你睡会儿吧，我说我给你看着针。他说我不敢睡，我怕待会儿那个又跑针了，我还得扎。对，然后我一开始让他睡了一会儿吧，他突然就醒了，他说好冷啊，这是哪儿啊，车怎么失控了，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醒来就是拔那个。 杨女士说，丈夫一觉醒来情绪突然失控，在病房里就要拔正在输液的针头，而且在拽纱布。杨女士慌了神儿，赶紧把护士叫了过来。 不是说照顾我朋友，因为他在病床上，他就特别激动，坐起来他就要拔输液管，拔输液管不行，他就要拔这个拆这个胳膊上的纱布。后来我就俩手抱着他，我就喊救命。突然跑进来5、6个护士，而且旁边那几个家属陪床的也在那儿那个制止他。后来那个护士就告诉说，先别输液，先拔了针，别输液了，我就是拔了。后来他就说他要出去，后来说你快陪他出去吧，我就拿了一盒烟就陪他走9层楼道，他就要下去，我跟他下去，我跟他到应该是7层半，他推着死活不让我跟，他说我要再跟着他就把胳膊废了，我就怕他把胳膊废了，我就搂到里喊救命，死活没人，我就一直跑了9层叫那个护士。后来我又跑到病房拿手机， 因为病房当中不允许抽烟，于是杨女士陪伴着丈夫吴先生跑到医院9楼的楼梯口去抽烟。杨女士说，本来希望啊丈夫抽一口烟能够稳定一下情绪，结果非但没有达到目的，丈夫的情绪更加的激动了。 9层那个电梯口那边有一个那个楼道嘛，我就给他点了一颗烟，因为他多数的从做完手术多数的特别厉害，他连那个烟盒都拆不开，我给他拆开点了一颗烟，他就一下抽一下靠着墙那儿了。后来他撑站起来就死活不让我跟着，他就说他要出去，后来我就扶着他，他也不让我扶到8层，他推着我不让我扶，我又跟上去，后来又走到7层半吧应该是，他后来就急了，非要说你要再跟我就把这胳膊废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吴洪亮你别激动，我说我不跟你了，我就往上跑，我就说救命啊，我就一道喊，没有一个人理我。后来我就跑到9层那个护士台，我就叫，我说我老公特别激动，顺着楼梯跑下去了。后来他们就往出，我就跑到病房里，我就拿手机开始打电话。 杨女士说自己当时啊是边打电话边坐电梯，等到了1楼之后呢，没有看到丈夫，后来看到好多人往楼里跑。杨女士说此时自己有不祥的预感，觉得丈夫应该是出事儿了。 打电话等于我就坐电梯到了1层以后，我看到他们那个安保人员往里跑，我就估计要出事儿了。后来我又坐着电梯又跑上去，我又问九，因为有1层没找到我老公，我又问9层那个护士，我说我老公到底去哪儿了？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他说你老公已经5层跳下去摔到2楼平台了，说你快去找他去吧。我就又顺着楼梯找，走到那个5层那儿，他们就拉起警戒线，玻璃也碎了一地，那儿有一件那个病号服的上衣。后来那个我也不知道分局的，不知道派出所的，就拉着不让我过去了。后来我就晕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杨女士说，从丈夫来到医院，自己一直陪在丈夫的身边，而丈夫离开自己的视线只有短短几分钟，丈夫就出事了。 在那个医院病床上激动的那块儿，我是在他身边，但是他跳楼那块儿我没在他身边。我要在他身边，我就抱着他腿，我也不可能让他跳下去。 那么杨女士的丈夫吴先生离开杨女士这一段时间到底做了些什么，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吴先生又是怎样坠楼的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根据医院所提交的监控录像，基本上还原了当时吴先生的行动轨迹，以及吴先生在从五楼坠落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医院方面的代理人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经过的： 因右肘摔伤疼痛，畸形活动受限16小时，于2017年9月29日入住我院骨科，自述既往有高血压病史10年，自服药物控制。10年前因脑动脉瘤曾在我院行动脉栓塞术，无精神异常病史。入院后检查提示，患者有右耻骨鹰嘴骨折，完善术前检查及相关的准备后，于2017年9月29日下午16点15分开始进行右耻骨鹰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患者无异常表现，安全返回骨科病房，术后患者病情平稳，医院常规给予对症治疗及护理，患者住院期间及手术前后精神语言交流无异常，能自主下床活动，没有其他异常的情绪反应。9月30号上午，患者没有其他不适，主管医师为患者进行换药，观察术后切口无异常，将护理级别改为2级护理。10月1日，患者继续常规的输液治疗。下午14点，患者与其妻子自行步行走出骨科病区，不知何故，患者于14点44分自行敲碎住院大楼5层北侧窗户，翻身坠落于住院大楼2层外平台。患者坠楼后，我院急诊科医生及120医生及时赶到现场进行了急救，当时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提示室波消失，宣布死亡。同时医院报110，警察在确定患者死亡性质前，不允许医院的相关人员去移动尸体，并将尸体后来拉走进行相关的司法鉴定。最终的死亡证明由石景山公安局出具。 根据医院所提交的监控录像显示，吴先生来到五楼的时候呢是下午2点半左右，而吴先生从五楼坠落的时间是下午2点44分，这中间呢差不多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吴先生是用工具试图去敲碎医院墙上的消火栓。正在吴先生敲砸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推着车的医院工作人员走过，他呢对吴先生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吴先生啊暂时放弃了这样的行动，医院的工作人员就离开了。这名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医院放射科的一个大夫，这位大夫也描述了当时他所经历的情况。 因为接到呼吸科大夫的申请单，于2017年10月1日下午2点30左右去五楼呼吸科重症监护室为病人进行头罩急诊 X 线床边胸贴。当到达五楼出电梯时，发现一穿病号服的男子情绪激动地站在窗边，于是劝其回病房，但男子语气很严厉地告诉我不用管，开始砸窗户。我要劝他有事可以好好说，不要砸东西发火。该男子没有说话，过一会儿他离开了，然后我就去呼吸科为病人赵丽华进行检查了。 医院方面的代理人认为， 这名大夫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且呢，他是在这个吴先生自行离开之后才离开现场的。 我们大夫是一个放射科的大夫，他只是到该楼层的相关病房去给病人做检查，他在路上遇到这个吴洪亮的时候，看到相应情况进行了制止，并且进行了劝说。我们认为该大夫已经尽到了他应该尽的相关职责，那么相邻的科室的护士在看到患者情绪激动的时候已经报了 SOS， 这个 SOS 呢报应该是报到他们保卫科，那么保卫科呢会派相关的保安人员过来，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医院该尽的职责是尽到，没有过错。 从监控视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虽然说呢不少医生在现场，而且也正如医院所说的，的确有好几位大夫同时都向医院的保卫部门进行了通报，但是并没有一位大夫走上前去阻止吴先生继续砸玻璃，也没有人阻止吴先生从五楼翻身跃下。吴先生的家属认为，当时吴先生用消防栓砸窗户、翻窗户，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及时的制止，护士仅仅是把门给关上，从屋子里面向外看，看着吴先生所做的一切。那时候吴先生在砸窗户，如果当时医务人员去制止的话，那悲剧就不会发生。 他们最主要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咱们的医护人员的责任。我说了砸玻璃，在那一段时间如果去了两个人拽住他，不会发生这种悲剧。 吴先生的妻子杨女士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觉得他最大的责任他们就是看见了应该阻止一下，你说一个女的拉不住是吧，那么多护士三个五个总能拉住他吧，他们为什么不管，我就想不明白，真的我一直很郁闷，难道人命就这么不值钱吗？假如化为石膏一样，那是他们家亲人，他会怎么想，真的。 杨女士说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丈夫这一住院居然把命给住没了。 那会儿他们没告诉我他当场就死亡了，我一直幻想的，我想可能看到急救室什么，我把我小叔叔叫来，我还说你哥在抢救呢，他们都没敢告诉我他死了。我真接受不了，在医院眼睁睁的看着他跳，没人管着，要是在个天桥在个马路上，没准有个这些人还能阻挡他一下，真的我也没想到住院把他弄过命。 吴先生和杨女士的孩子今年只有12岁，正在上学。杨女士对记者说，直到现在她还不敢把吴先生去世的真相告诉孩子，怕孩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我告诉他，他知道他爸做的手术，我就告诉他你爸摔胳膊了，可能摔着头了没了，我没敢告诉他自杀跳楼，因为我都接受不了，我怕孩子受不了打击，因为我家孩子真的挺壮的，我就说一闺女了，我真不能再出什么事儿，再出事儿我真活不下去。 最终吴先生的家属呢向医院索赔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一共达到了167万5000多元。原告方代理人说，现在由于被告医院没有对吴先生进行积极的治疗，也没有保障吴先生的人身生命安全，给原告方造成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伤害，因此诉至法院。 诉讼请求是第一项，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14万5500元，丧葬费46238.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8256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以上共计。 医院方面则认为，从目前的病历资料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看，患者吴先生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而且与吴先生的死亡也并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医院的诊疗行为并不构成侵权，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我们认为患者为非正常死亡，与我院的医疗及保障工作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患者于2017年10月1日14点左右与其妻子自行步入骨科病区，不知什么原因 其后来于我院住院大楼五层北侧窗户翻窗坠落，并于当场死亡。经北京市石景山区公安局法医鉴定，并出具了相关的死亡证明。根据原告提供的死亡证明，只是写了吴洪亮于2017年10月1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死亡。吴洪亮这样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在我院五层住院楼窗户玻璃完整，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患者坠楼危险的情况下，自行砸碎住院楼大楼的窗户，自己翻身坠楼导致死亡，其行为属于吴洪亮的个人行为，与医院的医疗行为及保安工作安全保障义务等之间均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根据上述事实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相关的侵权费用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法庭予以驳回。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的心到远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起案件接下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最后法院又会如何来判决呢？医院是否应该为吴先生的死而承担责任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为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